欠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风来自地铁和人海，却没有带来你的消息。这首歌呢，总会让人想起2003年的冬天，让人觉得自己就是吉米漫画当中那个向左走向右走，始终也遇不到心上人的主角。孙燕姿如今已经为人母，你已经找到那个属于你的爱的号码牌了吗？接下来这个用音乐说地铁的故事的人叫做尤鸿明，他讲的是一个在地铁上陪着心上人，谎称自己在下一站下车，但却偷偷搭乘末班车回家的男人。地铁上的陪伴，地下铁。 今夜又在这班那班来回这段地下铁，看着人来人往寻找一个熟悉的背影，时间随着行人缓缓后退，仿佛又看见你的脸。地下铁赶快飞，吹散了发尾让人颓废，外套上的雨水在脸上排队，也不敢吹，忘记了也无所谓，地下铁赶快飞，我的爱人有点累，我有点醉，终点永远在你下一站，你赶快睡，紧紧靠着我的背，这些年来早就习惯送你到回别，你也一直以为下面才是我的终点站，我在下个出口等待最后一班回程的地下铁，又在这班那班来回这段地下铁，看着人来人往寻找一个熟悉的背影，时间随着行人缓缓后退，仿佛又看见你的脸， 你的脸， 地下铁赶快飞， 北风 风吹散了发尾，让人颓废。外套上的雨水在脸上排队，也不敢缺，忘记了也无所谓。夏天赶快飞，我的爱人有点累，我有点醉，我的终点永远在你下一站，你赶快睡，轻轻靠着我的背。这些年来早就习惯送你到挥别，你也一直以为下面才是我的终点站，我在下个出口等待最后一班回程的地下铁。耶耶耶耶耶哦哦，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地怎么想，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它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听的是这些发生在音乐里的地铁情事。这首歌的名字呢，就叫做《地铁》，来自于黄征。可能你对于他的印象就是这首歌外加《爱情诺曼底》，但实际上，成长在军人家庭的黄征，他首先是作为创作人和制作人而风靡音乐的圈子。他写过很多的歌，可能你并不知道是他的作品，比如说《望乡》《把耳朵叫醒》《睡不着的海》等等等等。在2001年，黄征放弃了制作人的身份闯入歌坛，地铁就是他写的一首很有金属光泽的情歌，讲的是发生在地铁的分离。 我曾和你轰轰烈烈， 地铁加快了我们生活的速度，而地铁这个地方每天都会人来人往，所以它是一个装得下故事的地方。明明在地下的地铁为什么会漂浮起来呢？这是台湾词人易家扬为李宇春所构建的关于一个地铁奇妙的故事，讲的是两个人在爱情的道路上分隔两端，他们的思念和甜蜜。李宇春干净的声线再配上80年代有情怀的歌词，会让你听到另一个深情款款的李宇春和那个发生在地铁里的微妙的故事。 地球外还有个你，当世界下着雨，我在这里，在人海中旅行，哪管天气。但我们那一天变成记忆，还浪费一颗心多少力气，天叫我要去看更多事情，在未来中流浪没有目的，我只想一滴泪捏在心里。 是说别回来，我也许可以 have a while， 让我坐上漂浮地铁想念你， 知道吗？我多羡慕你的一双翅膀，我多么想和你一起飞翔，穿越高山，飞越海洋，去寻找

承诺伤心欲绝，当列车停止在第五天，像是你的拒绝，它天真万全，让人心淌血。他令你狂野，你们爱得轰轰烈烈，他在等你过今夜。我知道他在这列车的某一节，男人的直觉去承受这份残缺，当缘起和缘灭，所有的过去要如何重写？我独自在陌生的世界，在这伤心的地铁，这我伤心欲绝，当列车停止在第五天。 李宗盛生命中的过客永远留在了音乐里，被听歌的人套用在自己的故事当中。纽约的地铁是伤心的地铁，而香港的地铁却要和你说的是成长当中的情怀。这是一首香港地铁的广告歌，写在2007年香港两铁合并的时候。唱歌的容祖儿，她的小的时候经常会要搭乘地铁出行。她对于地铁最美好的记忆呢，是学生时期曾经和心仪的男生并肩坐了一程车，感觉是如此的甜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地铁也是人生的每一站，陪你长大。 成长，来日方长，只得孤单，却一样无所不谈。你是在人间圆环，安全在有你的呼唤，我的背影有你的光，前进不换着永远伙伴。情扰扰攘攘，就好像都收场，只有你是例外，不用去提防。我们成对成双，学会勇敢，在仕途上一起成长，来日方长，去日苦短，却全在有你的呼唤，我的背影有你的光，前进不换着永远伙伴。 酒，方升职的你举杯到凌晨还未高，用尽真机拉我手，缠在我颈背后，说你男友有事忙是借口，说到终于饮醉酒，情侣会走，刚失恋的你哭干眼泪，前来自首，寂寞因此牵我手，除下了他手信后，我已得到你没有，但你我至少往后成为了密友。闭起双眼，你最挂念谁？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感激这站里尚有月台，能让我们满足到落泪。拥不拥有也会记住谁？快不快乐留在身体里？爱若能够永不失去，何以你今天竟想找寻伴侣？在那颈背后，最美丽长发未留在我手，我也开心饮过酒。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今天我们要听的是这些发生在音乐里的地铁情事，从纽约的地铁到香港地铁，接下来我们要去北京的地铁站。其实唱歌的人叫做阿肖，现在的北漂，这首歌叫做坐地铁。所有的华丽的浪漫终究会归于平淡，而在平淡生活当中的小快乐，那才是最动人的。所以坐地铁翻译成另外一个词是小幸福。 欢迎乘坐北京地铁一号线，本次列车开往东单站、复兴门站方向，终点站是苹果园站，列车运行前方是永安。 好久 纽约的地铁有伤心的李宗盛，香港的地铁有容祖儿的小时候，而北京的地铁装的是阿娇这样的北漂一族，在偌大的都市里小小的甜蜜和情怀。接下来这首歌出自一个曾经想搭乘地铁环游世界的歌手，这是钟汉良，地下铁。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听的是这些发生在音乐里的地铁情事。在不同季节的地铁也会有不同的故事发生，这是开往春天的地铁，它是一首歌，也是一部电影。电影开拍之前，张一白导演就要求他的演员耿乐和徐静蕾，他们一定要活络起来，所以导演让他们两个每天一起乘坐地铁来来回回走了十几天的时间。而拍摄的时候，跟地铁有关的所有的场景都是在真实的北京的地铁当中所完成。开往春天的地铁，这是那部电影的主题曲。 我和你都在寻找开